我哋今日咧系承接啊上一次所讲嘅，就有关咧呢个娑羯罗龙宫呢一句经文。咁啊，娑羯罗龙同埋娑羯罗，中国话佢就咸海啦。咁啊，娑羯罗龙咧，即系咸海里边嘅龙，即系话呢个龙咧系住喺呢个咸海嘅地方，即系咸水海嘅地方。咁啊，龙就有好多咧有关佢嘅因缘故事噶。咁我哋上一次就讲到龙咧，就有五种啊嘅形态嘅因缘。佢系现翻呢个龙身，唔可以咧现第二样身嘅。我哋就讲咗呢个龙在睡眠嘅时候啊，佢一定咧系现翻呢个龙身。就算佢有神通，佢未曾瞓觉之前，即系清醒嘅时候，佢可以现一个人身。但系等佢瞓着咗觉之后咧，佢就好自然咁就现翻咧呢个龙身啦，唔能够咧系忍咗佢呢个龙身嘅。咁第二呢，就佢出世嘅时候佢亦都不能隐形，等于话佢一生出嚟就係呢个龙嘅身体，依然佢本身呢个龙身嚟嘅。第三呢，就係、是、死嘅时候佢唔能够用第二样身呢去死，等到个断气真係死咗啦，佢仍然呢係现返呢个龙身。咁第四呀，就是有关呢个繁殖下一代嘅时候，在嗰个时候呢，佢仍然都系现返呢个龙身，唔可以呢系现第二种身啊嚟得做佢呢个繁殖下一代嘅肉事，仍然呢系以呢个龙身去做。咁第五呢，亲恨嘅时候啊，即系发脾气啊喷毒嗰阵时呢，咁呢个龙呢就可以现其他身啦，就系、是、现翻咧呢个龙身嘅。咁所以龙咧系有五种因缘，佢唔可以隐蔽咗佢呢个龙身。佢点解会堕落做龙呢？就由于个畜生啊，一方面就系固然咧系嗔恨心大啦，龙个好嗔恨噶。如果我哋呢个生前为人啊，动不动就嗔恨啊，发脾气咧，咁啊都系咧堕下做龙之因啦。不过做龙都仲好啲，如果堕落到蛇咧，咁啊更甚啦。咁啊都系呢个爬虫之一类，但系蛇咧个业力嘅仲要比呢个龙呢个业障仲要重，所以嗰啲毒蛇啊，人人见到佢都怕嘅，就佢生前咧亦系嗔恨啦，所以人人见到佢都怕，所以如是嘅嗔恨之因。咁啊，堕落咧做呢个嗔恨嘅蛇，或者咧系龙。但系由于佢前生啊，佢亦都系一个修行者，佢就常常修呢个善行啊，修呢个福力。但系破戒啊，佢戒持得唔系几清楚。但系由于佢修福之故，所以佢做龙，龙个福报都好大啦。但系佢戒都持得唔清净，加上嗔恨啊。所以堕落呢是做龙。咁在呢个佛本行经里面讲啊，咁佛多生多劫行菩萨道，咁佢有一生呢佢就做一条毒龙啊。咁佢有一日佢就发念善心，佢话我哋自己系一条毒龙，啲龙有毒，佢啲气一喷出嚟呢，人吸到嗰啲气啊都会死嘅。咁佢就忽然间发一个善心啊！佢话自己一生人都系作恶，伤害咗好多嗰啲生命，所以佢就决心咧响佛前啊，佢只系受一日呢、这个不杀生戒啊，即系唔杀生，唔伤害生命。佢以呢个龙嘅身咧，就受呢一条唔杀生、唔食肉嘅戒，只系受一日。咁当时咧。佢佛心既然嗰日受戒啦，唔杀生啦，所以佢就缩埋啦，咁啊躲埋，咁啊费事出嚟外边啦，或者食其他嗰啲畜类啦，咁啊又犯戒啦，所以嗰只佢即使肚饿啊，佢都唔出嚟，佢就躲埋。咁啊咁啱嗰日咧，有五个打猎嘅人， 咁入山打獵嘅。咁平時就當然好少見到龍啦。嗰日咧，佢就見到呢條龍，啊，好似瞓覺喎，伏埋啊，都唔喐嘅。但我睇下嗰啲龍皮啊，呢個龍身咧就好光彩，好靚。咁啊，呢五個人佢就諗啦，佢話：假如果能夠將呢條龍啊殺咗，咁我哋摸佢嗰陣皮啊，咁啊做得靚嘅咧，送俾呢個國王。佢話：說不定咧，我就可以賣多好多錢。如果再幸運啲嘅咧，咁啊咁難得一塊龍皮獻俾國王啊，國王咧說不定咧會封我哋一官半職，咁喺於是咪發財。所以佢呢五個人啊，就立咗咁嘅心咧，佢就真係咧要去殺呢條龍啦。你攞佢個皮，你如果唔將佢整死啦，咁啊點可以生摸咧？一定要將佢整死啊！咁啊，先就可以剝佢個皮啊嘛。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咧，佢話唔好整死佢。佢話咧就乜生剝啊？佢如果你整死佢啊，先至剝咧，我哋變成咧傷害咗佢嘅生命。佢話假如我哋生剝咗佢個皮咧，或者佢未死啊，佢就可以生翻啦。所以其中一個咁嘅建議啦，咁啊，其他嘅四個都和意啦。咁啊，就將個曱甴咁啊剝皮。咁呢個龍就好痛咁實痛啦。咁啊，剝皮咧個龍頭嗰個地方，因為有角啊，係有鼻啊，有嘴啊，呢個凹凸嘅唔同啊，就冇剝呢個龍頭嗰度，只係喺個頸下邊咁樣剝落去。咁啊，個龍頭冇剝，個龍頭仲係生噶嘛，佢知道好痛啊。但係佢諗下，佢話如果我一念親恨啊，抵唔得呢啲痛苦，咁啊，我唔使喐啊，只要一噴嗰啲氣。他说这五个人呢闻到我的毒气、啊、就会死的了。他说我既然发心一日、啊、受持这个不杀生戒了，他说我何必再喷这个毒气去伤他们五个人呢，所以他忍住那些痛苦不喷这个毒气。那么这五个人呢就得了咯，就剥了这个龙皮就去了。那这个龙皮剥了，那些肉就露出来了，亦都有嗰啲血啊，咁啊流到满地都系，咁啊引来咯好多嗰啲蚁仔啊，远近嗰啲蚁都闻到嗰啲血腥，嗰啲蚁就嚟，唔单话捞满晒嗰啲血啊，有啲直情咧，咁啊爬上啊呢个龙嗰啲身上嗰啲肉嘅地方，咁啊嗰啲蚁仔咁细只，唔知几多千千万万数唔出咁多蚁啊，一爬上佢嘅身处咁啊喐来喐去。虽然就唔系好痛啊，但我都几难受噶、啊。嗱，呢条龙佢就谂啦，佢话如果我一喐，嗰啲蚁就咪啦死晒啦。咁你记得千千万万只嘅数唔出咁多啦。佢话我咪杀咗千千万万数唔出咁多嘅生命。佢话既然我今日啊能够咧受持一日咧唔杀生戒啊，佢话我何必唔忍下咧？佢话算啦。点样啊，痛又好，啊痕痕痒痒又好啦，佢就唔喐啦。咁嗰啲蚁咪得以生存，喺个身上就唔怕俾佢啦吓，系喐唔喐佢喐死咗咯。咁啊，当时啊呢一条毒龙，佢就发愿啦。佢话假如我日后成佛嗰阵时，佢话我唔单单唔伤害佢哋啊，佢话我最先要化道嘅就系呢五个打猎嘅人。咁啊，然后咧，我就随缘随分啦，我就化度啦，无量咁多个众生啦。嗱，咁佢化咗呢个咁嘅善缘，呢五个打猎嘅人就系佛今生啊，初初成佛道，第一嘅所教化呢五个人就貂陈如、十力加舍、马胜小贤。咁啊，呢五个人咧有一部分系佢父亲呢个家族呢一边嘅血统。有一部分呢是他母亲家族这边的血统。那么这五个人呢就在佛教里面呢是最先亲近佛，是在鹿野苑呢受佛化度而出家现比丘相，亦都可以说是佛成道以后最先的出家人。那么后来啊，他所化无量这么多的众生啊，就是当时那些蚁仔所化的。而呢五个比丘呢就是当年呢呢五个打猎的人，所以我哋每一件事啊都有佢呢个因，有佢呢个缘，咁亦都最紧要呢我哋要发呢个善缘啊，就唔好发嗰啲恶缘， 所以佛教对于呢个愿字咧都好重要啊！我哋要发呢个菩萨愿啊，我哋要发呢个菩提心愿啊，就唔好发嗰啲毒愿啊，唔好咧发嗰啲恶愿。嗱，现在话龙宫咧，就系龙王所住呢个宫殿，就喺呢个大海嘅底下。咁讲大海有几深咧？我哋普通人应该就好难以测度啦。你唔好话喺外边个大海啊！你就我哋家香港左鄰右你啊，鄰近呢個海域嗰邊有幾深咧？我相信大家都唔係咁容易知得，何況再外邊啦，所謂行幾日都見唔到岸嘅，咁啊嗰個地方個海底有幾深咧，更加好難以測啦。所以龍王呢個宮殿咧，就係、是、住響呢個大海個最深處，亦都係呢個龍王啊嗰啲福靈咧之所感嘅。咁有一次，咁呢个海龙王佢就去到呢个灵鹫山嘅地方啊，就系闻佛咧讲经说法，佢就生一个欢喜心啦。咁佢就想请佛一到呢个大海嘅地方啦，咁啊为嗰啲龙子龙孙咧就讲经说法咯。咁啊佛咧就答应佢啦。咁啊当时个龙王就好欢喜啦。咁啊，即刻翻到个大海之下，咁啊以佢呢个神力福力啊，化作一个大典，咁啊俾佛做讲经嘅讲堂。咁啊呢个大典咧系用无量咁多个珠宝啊去庄严嘅，而且在佢呢个大海底啊，呢个龙宫啊个大典嘅地方咧，咁啊做啊所谓三条嘅道路，咁啊由海底咧通上呢个人间，咁啊等佛咧。同佢个弟子，如果我啲菩萨咁啊，乘住呢几条宝嘅街道啊，咁啊入呢个龙宫，咁啊受呢个龙王嘅供养，如果为嗰啲龙子龙孙咧嚟到讲经说法啦，咁啊化度啦嗰啲龙。嗱，咁啊在佛经里边咧所讲啊，我哋今时今日嗰啲藏经咧，好多都响龙宫嗰处。就因为人世间咧，好多地方历朝以来，亦有破坏佛法嘅，啊毁谤佛法、消灭佛法嘅，亦有咁嘅人，所以好多佛经咧都系存在啊，响呢个龙宫，都系梵本啊，人世间之所无嘅。咁啊，根据呢个《龙树菩萨传》里边讲咧，咁啊，龙树啊菩萨初初出咗家之后，佢入到呢个灵山咧。在这个灵山塔里面呢自己的修行，这个灵山塔里面呢有一个老的出家者，即是老前辈啦，看见他很发心又很聪明，将很多那些大乘经典呢传授给这个龙树菩萨呢去读诵去研究。但是龙树菩萨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他觉得这些经读来读去好像总有一部分未曾到中国，好像每一部经都仲有一部分才能够可以圆满这个道理，好像欠缺了多少，但是也没有人世间就是这么多看了。所以他自己每每都很想看个怎样再得到嗰啲佛经咧去研究，但系当时就冇啦。咁啊有一次咧，佢自己收集禅定啊，佢响呢个水晶房里边自己咧入定。咁啊正在入定咧，谂紧咧点样先至可以咧再搜寻到多啲嘅藏经咧去研究。咁啊海龙下边啊有个大龙菩萨，咁啊知道呢个龙树菩萨咧系有善根嘅。所以大龙菩萨咧就怜悯佢啊，就接佢入呢个大海啊，呢个龙宫嘅地方，响呢个龙宫里边啊，请出好多嗰啲七宝花所装住嘅盒咧，装到嗰啲藏经啊，咁啊一行一行咁咧请出嚟，咁啊俾龙树菩萨睇，咁啊龙树菩萨啊，对于啊响龙宫里边所睇嗰啲藏经嘅道理咧。他当然得益很大，他一共读了九十人， 佢真係成個人呢、這個理解啊，與佢在人世間所撞經一比呢，真冇得比啦。咁啊，過九十之後，大龍菩薩就問佢啦，佢話你所睇嗰啲經啊，睇完未啊？當時啲龍樹菩薩講啊，佢話你俾我啊，嗰啲咁嘅七寶箱裏面所裝住嗰啲藏經啊，佢話我已經讀完。佢話不過咧，如果比諸呢個人世間啊，我所讀嘅咧，已經啊，我今日喺呢個龍宮裏面讀嘅咧，就比住人世間咧超過十倍啦，已經啦。咁啊，呢個大龍菩薩講，佢話你已經啦，應該係夠用啦。咁啊，因此就送佢翻出嚟。後來龍樹菩薩啦，咁啊，因此咧就大弘佛法，而得益咧多部分啊，都係喺呢個龍宮裏邊咧，咁啊得嚟咧咁多個藏經咧，佢自己睇，佢自己研究，咁啊真係咧得益就不少啦。嗱，咁然就話蘇羯羅龍宮就個佛啊，咁啊講此一部經。就是在这个蘇羯羅龍宮那个地方呢，是讲此一部十善业道经。那么当时有几多人啊参加，我说逾百千大比丘众，同埋下面的三万二千菩萨摩萨。那既然有这么多个出家，亦有这么多个包括有在家的菩萨，那么与这个法会啊，咁啊，當然可以做到個證明，證明呢一部十善業道經咧，就係發喺呢個蘇羯羅龍宮所說嘅。咁啊，對我哋後來讀經嘅人咧，就增加一種嘅信心啦。嗱，語者就係共也。咁啊，除咗佛啦，咁啊，仲有咧好多，一共有八千個大比丘眾，咁啊，共同咧在佛啊一處。咁啊，佛做讲经，佢哋啊做听经啦。咁咧，佢哋与八千咧就系佢个数目大咧，就系表佢呢个德啊，就系说明呢啲比丘咧唔系嗰啲小比丘，而系大比丘。点样大咧？就唔系佢个人大，而系讲佢呢个道德，讲佢呢个神通，讲佢呢个智慧咧，冇一唔系大。与普通嘅比丘咧系唔同。咁啊，稱為佢就大嘅比丘。嗱，比丘啊，就係、是、印度話有多少嗰只必溝必溝咁嘅音嘅。不過我哋廣東人讀呢兩個字咧就係、是、比丘。其實呢個音咧就好似必溝必溝咁嘅樣子嘅梵音啊。咁我哋就讀比丘啦，就照字讀啦。嗱，比丘咧就係、是、南眾出家，而受咗二百五十條戒嘅。咁就名为叫做比丘。若是话女子出家，咁啊受过呢个三百四十八条，连埋个微细啊，嗰啲戒律一共有五百条，而受咗呢五百条重嘅轻嘅戒咧，就名为叫做比丘嚟。嗱，咁啊现在所讲嘅咧就系、是、南众嘅出家大众，咁啊佢哋比丘众啦。咁啊印度话佢哋比丘，中国话佢就黑士啊。咁啊，亦名佢就破魔，亦名佢就暴魔啊！嗱，咁啊，一个就黑市咧，咁啊，即系黑市。嗱，喺我哋中国咧就唔通噶啦，因为中国呢个社会咧，对于呢个黑市啊，认真就唔会睇得佢起噶，认为个黑市啊，就算俾佢几蚊银钱都系可怜佢噶，冇理由恭敬佢噶喎。咁啊，但系佛制弟子咧，就要托钵黑市。直至到今日呢个南传个国家，例如好似泰国啊、缅甸啊、色兰啊嗰啲地方咧，嗰啲黄色衣服嗰啲小城嘅比丘咧，佢每日啊两餐，即系早餐同午餐啦，佢都系保持呢个乞食嘅作风。由于佢啲地方咧系佛教国家，佢哋咧用呢个佛力嘅。年一九八八年啊，或者八七啊、八九啊，呢啲咁嘅西历嘅历法咧，佢都唔用嘅。咁啊，所以佢哋信佛嘅国家，当然啲比丘乞食咧就冇问题，唔单冇问题啊，仲要大受尊敬添啊。咁我为咗呢个问题咧，我都曾经咧 咪特登去個泰國住過幾日。咁佢哋每日早餐同午餐咧，出去外邊托半啊，我就今日去睇下。咁所有嗰啲信佛嘅人咧，佢一到呢個食飯之前嘅時間咧，佢就將個個人將嗰啲台咧擺喺嗰個路邊，咁啊有花地有香，亦都有飯，亦都有菜。咁啊，隨個人個環境啦，同埋有錢嘅人家嗰啲送菜又好啲啦。咁啊，如果冇錢嘅人家，佢本身都有問題咯。當然佢就唔會有好嘢供養出家人。總之佢能食嘅，佢認為得佢自己能食嘅，咁佢咪供養出家人咯。咁啊，出家人時間一到啦，咁啊由一個長老領住一隊一隊咁咧，佢就一條一條街按住呢個次序。咁佢就托缽啦，佢唔使講話嘅喎，佢哋唔會多謝你噶。出家人咧，好似係奉旨嘅，在佢哋嗰個習慣裏邊。咁佢一去到每一張台面前，佢就將呢個缽咧咁啊斜斜地咁啊就埋去。咁啊嗰個信徒啊施主啊，佢就會咧飯又好菜又好，樣樣忽啲俾佢，攞攞埋埋啦。佢嗰個缽咧就冇隔分開噶啦。咁啊乜嘢都咁啊裝埋個缽嗰度。咁啊，俾完送飯啦，佢就俾啲花或者再俾啲香咧，咁啊俾呢個出家者啊，咁啊翻去代表佢啊就供佛。但係佢哋都是有魚肉嘅喎，就唔係話同我哋中國咧食齋嘅喎。咁啊，嗰啲出家人嘅托缽啦，你有魚俾佢，佢又照收；你有肉俾佢，佢亦照收，好少話冇添啊。嗱，咁啊，點解有咁嘅分別呢？是因為咧佛祭嘅時候啊，咁啊在印度啲地方咧，好多都係沙漠之地啊。咁啊沙漠之地啦，就好多地方啦，連嗰啲瓜果啊、菜蔬啊都唔生嘅。所以佛咧就大慈悲啊，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咧，弘化啦、度眾生啦，就以佢個神力咧，咁啊就變化。嗰啲肉類咧，咁啊俾嗰啲大家弟子食。咁其實呢啲肉咧都冇生命啊！《靈嚴經》裏邊講咧，就係佛咧個神力所加，以大慈悲咧就假名為肉。咁佢食開咗咧，係咁樣流傳落來啊！咁啊變成好多人咧都係咁樣食肉嘅。嗱，除咗呢種理論之外咧，仲有一種。他們自己不煮飯的，就是因為自己不開火，是托盤，他們只有隨緣。我們中國的佛教出家人呢，無論住在大廟或者住在私人的淨室小廟，多部分都是自己整食的。那麼整食就有選擇啦，如果你不整食的，你就沒有選擇，所以他呢就可以呢食肉。而我哋中国大乘佛法一方面系慈悲，唔可以食众生肉，唔可以伤害众生；另一方面，因为你自己整是有选择嘅权，咁啊用乜嘢咧？你可以选择买鱼买肉食咧，咁所以咧就唔准啊杀生，唔准咧就食肉。一方面啊保持呢个慈悲心，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啊你有呢个选择权，所以就禁止唔准咧食肉。咁佢哋除咗啊呢個理由之外，咁出家人點解啊佛啊要制佢個弟子要乞食要托缽呢？咁其他嘅理由就係一方面咧，佛嘅弟子啊，可以講冇一個窮人啊，冇一個流流暴暴噶，冇一個咧係低微下智噶。逢是跟他这个1250人的常随众啊，个个非富则贵，可以说个个都是大贵，个个都是资本家有钱的。那么一个人如果大富大贵呢，就有他的习气的。所以佛呢一到到他们出家，全部都要托钵，不准自己整食。咁啊，既然托盘啊，就同人哋攞噶嘛。虽然咧，佢哋嗰啲法例咧就好尊敬出家人，但系你都要去啊，你都日日都要翻风又好，落雨又好，太阳又好啊，唔论呢个气候点样， 風雨抑或晴天，到時你就打着腳就出去外面呢托缽，用這種辦法呢就來到降服來到壓制破除所有他的弟子那種高傲，那些有錢以共呢大貴那種驕傲習氣。同時如果你不乞食不托缽，自己做呢，自己開火呢，就一定有所積聚，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以後日常還有很多零零碎碎要用的，那你就要賺錢。但要賺錢去買呢，就難免有所攀援，就難免對這個道心有所影響，所以份呢為着這個問題，尤其是末法的時期，佛法將要滅了，這種情況呢更加嚴重了，所以佛一開始呢就要制他的弟子乞食，就不准自己開火。那麼自己不開火了，就沒有積聚了，所謂柴米油鹽都好了，瓜菜啊他都沒有積聚，完全是隨緣度人啊。那麼既然沒有所積聚了，他就不需要賺錢了，那麼不需要賺錢了，他對於這個信徒他就沒有了這個攀援，沒有了這個攀援就沒有所爭執了，所以呢就要制他這個弟子就要乞食。那還有一種道理呢，就由於沒有所積聚，所謂三衣一缽，那麼印度的天氣呢屬於熱帶，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熱帶，所以佛只是制他的弟子三件衣，就是一個缽，除了這個三衣一缽之外呢，所謂身無長物的了。那為什麼又不可以四衣又不可以兩衣啊？那就偏偏是三衣呢，就是佛在雪山修行將要成道了。那有人呢他天太陽落山了，有些寒意呢，咁佢就穿上一件，咁啊到半夜啊，即系通常话子夜啦，即系晚上咧，今日嘅时间过啦，听日嘅时间开始啦，即系十二点钟咁上下，咁啊又冻啲啦，太阳落咗山几个钟头啦，咁佢有啲寒意啦，咁啊又着多一件，嗱咁啊到将近天光啦，当然嗰啲风啊又大啲，又寒啲啦。所以他又穿多一件，一共三件，那麼穿完之後跟著沒機會就天光了，天光太陽出了，那麼只有除了不可以再加了，那麼因此佛呢就以這個為準則，他自己如是，他的弟子有三件衣，後來就分了五衣，要用七衣，要用大衣，五衣呢就是服務的，例如洗廁所啊、煮飯啊、掃地啊、破柴啊，咁做嗰啲粗重嘅工作就搭五衣，嗱七衣咧就系、念经、拜佛、随众咧法会，就系、搭七衣。如果讲经说法，咁啊搭呢件大衣啊，就分成咧三种嘅唔同，亦有三种衣嘅作用。咁啊，所以咧，即使有多。即是有第四件，跟一件同樣第四這件，無論是七衣又好、五衣又好、大衣又好，你一有兩件同樣的，你就即刻要寫，就要布施你其他這個沒有的。但是如果你說兩件即是不夠，本來三組不同嘛，你或者有五衣有七衣沒有大衣，或者有大衣有七衣沒有五衣，或者有七衣沒有大衣沒有五衣，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每一個出家人，不论他是大法师又好，小和尚又好，有名冇名，每一个人都要具足三件衣，而且三件衣每日都要搭过，绝对不可少的。依照戒律呢，如果唔冇三件衣唔完全嘅咧，都系属于犯戒之一嘅。咁如果我哋去外边去旅行，咁你冇理由带请埋一尊佛像去旅行啦。或者到外面文法講經啊，你冇理由請埋一尊佛像同埋一齊去噶嘛？咁就表示我哋嘅道心啊。 我哋就三件衣啦，唔可以离身嘅。咁啊，亦系戒律，只不过呢度好轻啊，好轻微嘅戒，唔系严重嘅戒。如果每一个比丘，即系无论男众、女众啊，出家者，如果离开你本来住嘅地方，你去外边咧，即系今晚翻唔到嚟，或者你有理由咧唔翻嚟，即是话唔论你乜嘢嘅理由，总之今晚咧唔翻你原来所住嘅地方啦，你三件衣都要带埋去。如果离开三衣啊，都系犯戒嘅。嗱，咁如果我哋唔可以啦，到外边都请埋一尊佛像带埋去啦，咁我哋拜佛咁又点咧？你就将三件衣啊，咁啊冧起嚟，底下嗰件就五衣，中间呢件咧就七衣，最高嗰件咧就系大衣。咁啊，三件衣接得个好好，咁啊按次咧冧起嚟，系中意一楼、二楼、三楼啊嘛，唔系打横啊，你将佢冧起嚟，咁就放喺呢个干净清洁嘅地方，咁你咧就同佢顶礼啊，咁啊顶礼件衣。就是如同顶礼佛啦，咁啊亦即是话以此嘅理由，所以我哋咧唔可以离开三衣宿啊，唔可以离开三件衣到外边咧过一晚啊，除非你今晚赶翻嚟，咁就可以例外。如果你今晚唔翻嚟噶啦，一定要带埋三件衣去啊。咁呢就系比丘咧一种咧个法律啊，咁啊所以出家者咧就比丘啦。咁啊，第一个名词翻译就叫做乞食啊，第二咧就叫做破恶啊。所谓破恶者，就个凡系咧一个人，再未就出家前，亦都包括多生多世多劫啊以来，所谓嗰啲冤家债主数唔出咁多啲业障。咁佢一出家咧，佢就梗系依法去修行。受戒、持戒、诵经、拜佛、拜忏，咁就可以破咗咧佢呢个宿生，而共今生咧嗰啲冤家嘅债主，就还其呢个清净之身啦，咁可以正果位啦。所以第二叫做破恶啊，破除一切嘅烦恼恶、业障恶。嗱，咁啊第三咧叫做暴魔啊，暴就系恐怖，魔咧就魔障。即是你一出家咧，令到嗰啲魔王啊、魔子啊、魔孙咧，佢都好恐怖嘅。咁啊，等于话咧，我哋如果唔出家，所谓业障满身咧，就系嗰啲魔子魔孙。我哋如果能够出家持戒修行，有个脱离呢个魔掌啊，唔再做呢个魔子魔孙啊，咁啊，嗰啲魔王咧就少咗一个变数。嗱，如果个个人都出家咧，等于话呢个魔王好似个无兵司令咁啊，咩子孙都冇晒噶啦，冇晒嗰啲魔子魔孙啦。你话佢有乜法子唔恐怖咧？所以有一个人真正出家，嗰啲诸天护法善神啊，佢就会唱。首先就响呢个人间呢个地神，佢就唱啦。今有某省啊、某县、某个家族、某姓嘅儿子。咁啊，现在发心出家登坛受戒啊，咁啊，日后修行了生死得解脱，咁啊，人天增盛啊，咁啊，魔道就减少啊，咁啊，由呢个地神一唱，咁啊，天上啲天神咧又听到啦，咁啊，天有二十八层喎，咁啊，一层一层都系咁样唱啊，咁啊，唱到呢个魔王呢、这个耳仔听到咧。佢就恐怖啦，咁啊又有一个人出家，等于话佢啲魔子魔孙又少咗一个啦，又或者佢唔惊咧，咁所以咧就明白佢就暴魔啊，令到呢个魔王佢少咗一个咧子孙啊，咁佢就心生恐怖啊，咁啊叫做暴魔。嗱，咁啊因中就叫做乞食破恶，同埋佢就暴魔啊，但系果上咧。就佢哋应供，认为佢哋应供啊，同埋无生用杀贼。嗱，咁啊因中就乞食，咁啊到外边咧托钵，咁啊果上咧正到出世嘅阿罗汉啦。 咁就应该要受呢个人间嘅供养啊。嗰阵先嘅受人供养啦，冇惭愧啦，唔需要有呢个惭愧心啦。等于话嗰啲正足果位了咗呢个三界嘅生死，断尽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啊，在三界中咧，佢系个大圣人，所以一般人你供养佢咧，佢真系受之无愧啦。咁啊，佢哋应供，即系应该咧受人嚟供养啊，或者系应供啊，有人请佢说法咧，佢应人家嚟嘅供养。所以因中出外边乞食，佢就乞食啊。咁啊，果上咧就系叫做应供啊，或者佢哋应供。嗱，咁啊，因中就叫做破恶，咁啊，因地出家，你修行啊，破尽嗰啲烦恼恶啊，破尽嗰啲生死恶啊。咁啊，果就证呢个无生无灭出世嘅解脱，所以果就证无生啦。嗱，咁啊，因中就暴魔啊，令到嗰啲魔王都恐怖，怕你出家脱离呢个魔掌，所以果上咧就叫做杀贼啊，就杀晒嗰啲烦恼贼，杀晒嗰啲魔障贼啊。所以我哋比丘就叫印度话，中国话咧就系叫做黑市。破恶暴魔，如果论果嚟讲咧，就系佢哋应降，就系佢哋杀贼啦，就叫做咧系无生。呢、这个就比丘啦，呢、这个意思。嗱，咁啊，比丘就即系出家人啦，即系男子出家。嗱，但系对出家人咧，好多人咧好多误解嘅。其实出家人咧系一个最好人啊。第一个误解，佢哋话出家咧消极啊，即系好似话冇乜办法咁啊，咁就搞到走投无路啊，咁就喺出家，咁就呢种啊，出咗家之后啊，佢就好似壮志消沉咁啊，好似系好消极嘅，呢种就系一般普通人咧对呢个出家呢种嘅生活啊，以及佢呢个心愿咧唔了解。就是、以佢自己呢所谓饮酒食肉嫖赌饮吹呢种咁个心理啊，嚟去睇我哋出家人咧，咁啊佢就好似认为啊出咗家咧乜嘢享受都冇啦，咁啊傻仔一名啊，啊其实呢种见解咧系完全错误啊！嗱，出家人根本就唔系消极，出家人咧而系积极啊！咁啊乜嘢积极咧？就是积极于他自己修行，他自己用功啊，他自己了生死啊。因为人世间几十年，所谓这个四大和合之我啊，幻幻化化，你看不开所谓饮酒食肉嫖赌饮吹啊，你只有藉着这个生生灭灭的肉体呢，就去多做啊那些不正常的罪业，所以就生生世世流转啦、啊。你以为自己聪明，其实自己就最大的错误。但是出家人从表面看，他好像对这些这样不正常的习惯的嗜好啊，好像没晒了，好像没了这个人生了，他们认为啱的那种的享受呢，其实呢我们先至是一个聪明人啊，没了他们所谓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我们就不用结了这么多的冤，不用结了这么多的怨啊，不用结了这么多的恨，不用欠这么多的肉债命债啊，容易得解脱。咁再其次都自己解脱啦，佢都唔係话做个治疗看就算㗎喎，所以始终文呢佢就大比丘，就係佢有神通有智慧呀，有呢个慈悲心，自度之后佢还要呢入到呢个人世间呢，在在处处呢去度众生呢，结法缘，咁做呢个弘扬佛法嘅事业，以这个有限的光阴去做这个无限的福业与德业，那么他当然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说他的出家人，那么当然呢或者婚姻不正常的破裂啦，或者生意失败啦，那么欠人就很多债，那么走投无路啦，那么走入个佛门一事都没啦，其实这些又是错误的。真正出家好多都是童年啊，以当年唔好话古代咧，就系、是、我哋呢个年代几十年前啊， 咁啊，中國咧好多小和尚啊，今日都好多小和尚咧，都係十歲啦，十三四歲啊，咁啊就父母咧送佢出家。嗱，但係有一個原因咧，可能都會有，因為當年咧，咁啊夫妻結合啊，佢呢個繁殖下一代咧，就冇今日啊呢個醫學昌明可以控制嘅，咁啊一切聽其自然。有一種在他們來說 命好福報好，那就一個一個這樣那就生出來了，那就生一打的都不是奇怪。我去了夏威夷住了二十幾年，我們當初去那幾年那一輩的信徒可以說個個都八個以上的，好少說兩三個那麼少的。那麼今時今日經過二十幾年之後呢，咁啊少咗啦，都系一個兩個咧，佢就唔要噶啦。咁啊，當年咧，即系廿幾年前咧，嗰一班信徒啊，現在咧差唔多死曬咁滯啦。經過幾廿年，呢班老信徒死曬啦，佢哋每一個起碼都有八個仔女嘅。啊，等到佢就去世寫父文啦，咁大張嘅，連室嚟啊，連知幾多代寫落去都有嘅。咁就證明咧，從前啊，所謂人口多啦。咁有啲呢或者真正呢係發心，咁亦有啲呢可能啊即係自己呢父母要做事，咁孩子多呢大唔得咁多啦，咁加上自己信佛嘅，咁佢就好樂意得同嗰啲廟嗰啲出家主持啊或者當家來往啊，咁就徵求呢個主持人嘅同意，咁送幾個呢人丁呢去出家，呢種係事實，就絕對唔係啊！所謂走投無路啊，咁啊送佢出家或者自己去出家。市民上童年出家十二三歲啊，佢有咩嘢所謂男男女女嘅問題？咁啊十二三歲、十四五歲嘅細路仔，就算今日嗰啲人咁聰明啊，佢亦都唔會做生意啊。就算老豆剩下大把生意啊，都不會信心給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去做生意，給他享福就有份，又給他負責做生意肯定沒有。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怎可以就拉上說好像婚姻失敗啊，或者做生意就事業敗了，走投無路的出家，根本就談不上這些問題。所以這種呢就是世俗人他不了解這個出家人那種的好處，那種的尊貴，以他們那種的嫖賭飲吹飲酒食的眼光來望我們這個出家人，當然我們是傻仔，我們是消極，其實認真來說他們才是傻仔，他們才是消極，做了很多那些說正常的罪業，出家人起碼就少了這方面很多很多的罪業。那麼再有呢所謂佛門有一個名詞就叫做空門。空在我們中國這個文字裏面呢，很多人都不喜歡的空空聲，好像什麼都空了，什麼都沒有了，那就叫做空啦。所以他們有一種誤解，以為出家人入空門，那見到出家人就空了，即是突然離世了，什麼都沒有了，那他們這個心理有些好像不是挺舒服的，那見到出家人總是或者有鬧啊，或者有總之那些不好聽的說話他都加在這個出家人的身上。其實以人生的自由來說，你行你的我行我的，為什麼我被你罵呢？這就是他們這個心理有一種不正常，亦都是忌避，好像空空聲。其實出家人最吉祥在這個花言經裡面有很多佛號的，有一尊佛叫做吉祥佛，即是佛去到哪個地方都是吉祥。那這樣佛呢就不是說無緣無故而成的，十方三世諸佛都是由出家身而成的，很少簡直沒有一尊佛呢不是出家而得成的。所有十方三世諸佛日後成正果成佛道，他因中都是出家。釋迦牟尼佛就是我們的教主，他就是以這個人生而有出家的修行成分的。 佢唔係以呢個在家人嘅身份咧係成佛嘅。嗱，咁啊成佛，既然咧佢就吉祥佛啦，佢就罪吉祥。佢因中修行出家做比丘咧，亦都應該咧係罪吉祥啊。例如今時今日都係好多人買屋入伙啊，佢都係請出家人咧去同佢耍下靜啊。等佢啦，冇晒嗰啲胃气衰气啦，觉得好佢咪来咯。嗱，咁啊就几十年来，咁啊香港马会啊，好多地方啊，咩人闹鬼啊，啊总之就系唔吉祥，佢就系凶啦，系话唔系我哋凶啦。咁啊，佢都请我哋出家人去念经，咁啊念过经咧唔凶啦，咁啊一切都办明，嗰啲鬼咧冇晒啦。咁我哋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佢哋當時社會嘅人，佢哋冇理由唔知呢啲事啊！無論電台、電視、報紙啊，都頭條新聞，有咩嘢唔妥當啊，都係請出家人去啊！天上冇落雨，都係請出家人求雨、念經求雨啊！咁啊，佢哋冇理由唔懂呢啲新聞，聽唔到呢啲新聞，見唔到呢啲新聞喎、啊，但係都唔容易改變佢哋嘅生活。唔一見到我哋出家人，總係都唔舒服。呢種完全都係世俗人呢個錯覺啊！其實出家，你肯出家做師傅都未必收啊！你唔係話啊，我想出家啦，好似師傅啊行徒弟行到發咗燒咁啊嚇，阿快啲幫你剃頭，都唔係啊，都要啦，同你講出咗好多種所謂我哋修行點樣嘅難，點樣嘅刻苦，生活咧點樣嘅刻苦。你要怎样的修行，怎样去用功，真的问得你清清楚楚，你一切点头了，那么那个师傅就肯收你啊，不是说你肯剃头呢，那个师傅就好像快百岁帮你剃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年纪轻的父母不许可啊，做师傅都不收啊。如果你真是得到能够做出家人，这个人真是啊好大个福报啊！所以有句俗话，佢哋一子出家系超九族啊！真系九族嘅先人咧，都因为啊第十族有一个人出家，咁啊将前来个九代九族咧都超度到啦。所以出家咧系一件大好事。所以从前啊，宋朝呢个仁宗皇帝啊，咁佢有一首偈咧系赞叹我哋出家人噶、哦。个点赞叹法啦，佢话空王佛弟子啊，就是、如来亲眷属，个身穿白衲衣，口吃千钟粟，个夜坐无畏坐，就朝到弥陀佛啦。我话惨若得如此，就千足对雨万足啊！嗱，空王咁啊，即系佛啦。咁啊，空王佛嘅弟子，咁啊，我哋咪空王佛弟子咯，佛系出家者。咁就係如來咧最親嘅眷屬，咁啊佢就法眷啊嘛，即係法屬，係以呢個法咧為關係嘅，咁啊佢就如來親嘅法眷屬，個身穿白衲衣啊，即係件衫咧補完又補，補完又補，補完又補啊，真係你一件完整嘅衫咧著啊著個補到咧一百塊都唔止啊，咁啊佢就白衲衣啊。我哋出家人咧真系穿白衲衣噶喎，咁啊原先咧就真系破破烂烂，咁啊破一忽咁啊补一忽啦，咁啊补到咧成件衫啊呢个原来个布都冇咗啦，都系外边嗰啲布咧，咁啊烂一次就补翻补上去嘅，有阵时唔止一百块啊，可能多过一百块，不过我哋大概嚟讲咧，咁啊算佢一百块啦，咪白衲衣啦，嗱咁啊后期咧。有些信徒可能他是做布料的，或者他是做裁缝的，那么做裁缝就没理由跟人家做衣服真的件件布料一些布水都没有的嘛，那么那些布水啊，那么布水有些就大块一点，有些就小块一点，那么这个信徒呢他就很好心啊，将一块块三几寸三几寸长的横的直的三角的四方的，那么一块块那么车埋它，那么成为一块五颜六色七彩的布呢，咁然後先至裁，裁成一件出家嘅衫啦，咁啊車好，咁你話嗰件衫啊係唔係白衲衣咧？呢、这個就是新嘅白衲衣，就絕對唔係話舊嘅咧。咁啊補上嘅咧，補成一百塊嘅白衲衣啊，咁係新嘅白衲衣，亦都可以講係新款嘅白衲衣。嗱，咁啊再演變到啊，我哋呢件袍 長衫一樣。呢樹咧有一塊特別咧，係用線嚟車嘅。咁啊，當年考究嗰陣時咧，嗰啲上海人裁縫啊，就用針得佢挑嘅。咁啊，好靚啊呢一塊。咁啊，代表乜嘢呢？就係、是、代表白蘭葉，就係、是、出家人嗰啲衣啊，每一件都係一塊一塊咁啊薄成嘅。我哋而家搭嗰啲衣啊，唔係一塊布喎，係好多塊咁啊，大塊細塊啦，咁啊七衣有七條，每一條有兩塊長一塊短啊。咁啊，即係大細塊唔同咧，就唔係一塊布咁嘅。咁啊，即係等於話補嘅啦。咁啊，後來咧，咁啊又進一步點咧？多數都係著新衫啦。尤其是今時今日去外邊租市，咁啊總係企理啲啦。就算係舊嘅啦，你都企理啲啦，唔好破破爛爛啦。咁所以個幣著得表示呢個白衲衣啊，嗰、那個意思。所以佢就喺一件衫裏邊咧。足之係做新嘅，嗰啲揾一塊補上去。嗱，咁一件新衫嘅裁片補一塊上去，你話係咪唔好睇咧？咁當然就唔好睇啦。所以一變就變成咧，就規定啊，喺呢個領呢個左腳，咁啊特別一車一塊啊，唔同色水嘅，響住補上去。而佢一條一條線咧，就一共有53條。咁啊，代表乜嘢咧？就是代表我哋出家人學呢個善財童子喺個《花嚴經》裏邊嘅經歷，係有53參善知識啊！就係、是、警惕我哋每一個出家人，一方面著起呢件出家嘅衫，咁啊係破爛嘅，曾經補過，代表補過；其次睇見有53條線啊，係手工縫嘅，咁啊代表53參咧，我哋自己出咗家啦，就要學呢個《花嚴經》嘅善財童子啊！咁啊，佢親近嗰啲善知識嘅參學，要親近53個善知識，即使冇咁多啦，總之你就3個、4個、5個、6個、7個、8個，你都要親近啲老前輩，親近嗰啲善知識，先至可以鼓勵自己嘅道心啊嘛。所以嗰啲衣服咁就係咁樣演變而嚟嘅。所以話身穿呢個白衲衣啊，就口吃千鐘粟，粟啊即係米啦，千鐘咧，佢哋舊時講奪鐘計嘅。是一種裝米的份量呢，這個大小不同。大家口吃千鐘粟呢，這個可以說呢，這個口啊食10方，那麼食盡千家飯，這樣那麼口吃千鐘粟，那麼夜坐就無畏床，那麼他夜晚打坐，那麼照規矩夜晚都不睡覺，就不倒單，那麼即是呢人家睡覺了，那麼他就打坐，那麼就養神，自己入定參禪啊！佢所坐嗰張牀啊，嗰度無畏牀啊！如果呢個人打坐打得好，禪定功夫好啊，一切嗰啲魔障都唔會侵擾呢個打坐禪定嘅修行者。咁啊，一切諸天護法善神啊，都要擁護呢個修行者啊！咁你話佢所坐嘅係唔係無畏牀咧？無所怖畏啊！他說夜坐就無畏床，他說朝早就彌陀佛，那就朝朝上殿頂禮阿彌陀佛，殿阿彌陀佛，朝早彌陀佛，他說怎樣得如此，他說千足都二萬足，他是皇帝來的，他皇帝都說這句話，他說我能夠得到出家，學這個出家人一樣的生活，解脫這個這名利的繁華，做一個清淨人，他說千咁足萬咁足啊，即係滿足到得千次萬次啦。咁佢就千足，二萬足啊。咁同時佢又講，佢話乎世間最貴者，都莫如舍俗出家。佢話若得為僧，便受入天供養，作如來嘅弟子啊，為先聖嘅宗親。佢話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嗱，咁啊呢啲説話就比較顯淺啲。咁啊，讀下咧，大家都會聽啦，都會明白，就唔需要多解釋啦。嗱，咁啊，從前唐朝嘅時候啊，咁有個培丘丞相，佢哋只係得個仔，就個後來咧民間所傳説嘅《白蛇傳》啊，咁啊裏邊有個主角咪叫做法海禅師，咁啊就係咧呢個培丘丞相個仔，佢本身係做乜狀元嘅，咁啊佢咧。好有善根，所以佢个老豆咧以丞相嘅身份啊， 咁送佢个仔出家。咁啊，当佢送嘅时候咧，有多少系唔舍得啦？所以啲人世间嘅常情啊，父子之情。咁啊，个仔又中咗状元，送佢出家。咁所以佢送嗰阵时咧，佢就讲句话，佢话含悲送子，佢哋入空门。咁啊，呢一句属于佢自己悲哀嘅说话啦，含响呢个悲泪，而送自己呢个仔入呢个空门，佛门出家。嗱，咁啊，向下咧就讲佢鼓励个仔啊，以共咧出家成道以后个好处啦。佢话朝夕应当种善根啊。佢话我家送你个出家啦，你入到佛门唔好偷懒啦。佢话你朝夕即系朝晚啊，你应该种善根，种善根即系拜佛啦。啊，为众服务求福啦，自己拜佛求智慧啦，咪自己修行希望了生死啦。所以话你朝夕都唔好放过啊，你应该要种善根啊。佢话身眼都莫除财色染啊，佢话身以个眼。都唔好随着呢个财色啊，俾呢个财色呢染咗你。佢话道心就衰向岁寒泉啊，咩叫做岁寒泉呢？我哋冬天香港根本就冇冬天啦，咁啊中国大陆好多地方咧，咁啊冬季落雪嘅。嗱，咁啊落雪嘅时期，除咗我哋人啊，植物嚟讲咧，只有松树啊，就系最抵得难。越冻越落树，嗰啲松树啦就越精神。咁啊，佢就岁寒泉啦，岁就即系年岁啦，年岁到到呢个寒季嘅时候咧，佢仲可以生存啦，仲可以繁茂咧，就系松树。咁啊，佢就岁寒泉。现在话道心衰向岁寒泉咧，就系话你既然身眼唔好随呢个财色染啊，佢话你嘅道心增加到咧衰向。这个岁寒天冷的时候呢，那些松树一样依然可以生存。那些松树啊，不会因为天冷落雪而将它冻死，它仍然有骨气啊，可以支持自己这个生命，不会死了它。就个譬如啊，你既然出家为僧啊，你就应该呢身眼不要被这个财色染啊，你的道心呢不要退啊，唔好俾啲环境咧转咗你个道心啊！好似嗰棵松树啊，唔好俾啦，因为天寒地冻，我啲环境咧转咗你，佢变成咧孵化咗啦。应该仲要独立生存。我话道心衰向啊，系衰寒泉。咁话看经念佛啊，就要依师教啊。咁我要睇经、诵经、念佛、拜佛。咁啊，古来都好尊师重道啊。我哋应该要依止呢个师长嘅教导。啊，苦自明心就报四恩啊，四恩咧就父母恩、啊国王恩啊、咩水土恩、师长恩啊。咁啊，出家都要呢几样栽培喎。如果冇父母，我哋边有呢个肉体啊？咁啊，冇呢个肉体啦，嗰日点样可以出家咧？等住我哋能够出家，然后有机会啊，正出世清果，都系从父母嗰次来。所以我哋出家修道就是为报父母呢个恩啦。嗱，咁啊，第二报师长恩，即使有父母生我呢个肉体啊，咁啊，若无师长啊，我哋点可以出家咧？你早唔可以啊，咁啊冇师傅啊，你剃咗个头，咁就成你个出家唔可以噶嘛？我哋受戒咧，咁啊问清楚啊，你写张戒牒证明你系边处人，姓乜，你个师傅系边个，写得清清楚楚。不可以无私自己的出家的、所以原来看经念佛你要依师教苦自明心就报四恩报父母恩也要报这个师长恩那么也要报这个国王恩那么旧时的国家国王是最高的举国都是王土王民王是最大的什么都是归国王所有那么我们住在这个国土是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受这个国王的保护啊所以我们呢出家修行念佛都要回向这个国王这个国土啊所谓健康要平安啊第四呢就报这个施主恩啊若无施主啊我们又怎可以修行因为每一个出家又不做生意他有钱用 佢又唔织布，佢有衣裳穿啊，佢又唔系个种田，佢有饭食啊，所有嗰啲饮食钱财都系从呢个施主嗰处来啊，所以我哋要念经拜佛啦，就要回向呢个施主，愿佢消灾延寿，免难吉祥啊！咁啊，借此嚟报呢个施主栽培自己啊呢个饮食，而令自己咧得以有啊呢个生命咧去修行去用功。所以我哋要苦志明心啊，要苦呢个志向，无论点样个苦，我哋呢个志向咧唔好有转变。我哋希望要明心见性啊！咁啊，直接嚟到报呢个父母、师长、国王、施主嘅四种恩。佢话他日必然不成大器啊，系人间天上都独清尊啊。佢话假如你真系照我咁样吩咐啊，教你去做嘅话咧，你真能做到啦。咁啊，他日咧有朝一日啦，你成为一个大器啊，所谓修行，咁啊断烦恼、了生死啊。为人间的榜样，乃至为出世圣人的榜样啊，咁啊天上人间以你都是为最尊咯、啊。咁啊呢啲都系讲啊，呢、这个出家的好处，皇帝啊都是赞叹呢个出家人都好羡慕啊，呢、这个出家人嗰种生活。所以顺治皇帝出家清朝啊，嗰啲就咁我话，佢话八年36000人啊。他说不及增加半日行一百年即是36000人那么一年360人那么10年就3600人那么100年那么是不是36000人他说不及增加半日行他做皇帝当然很多事要处理那么但是出家人真真正正是为生死他就很少其他的事务去做去应酬的了他们总是自己都向这个道心里面精进啊，所以他说八年有36000人都不似这个增加半日行这个羡慕出家咯。他说来时糊涂的虚时迷啊，他说逃在人间走一回，他说我做皇帝又怎样，他说即使我长命到100岁有36000日这么长命，他说我来的时候都是糊涂，怎样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啊，如果你知道怎样来你就开悟啦，就参见自己本来面目。我哋家冇开悟，自己唔知啊。所以话来嘅时候就糊涂啊。佢话去时迷啊，去嘅时候即系死啦。佢都系迷迷懵懵啊。究竟自己点样死啊？点样辛苦啊？都系唔知噶。啊，咁啊糊涂涂啦。所以话来时糊涂，就去时迷啊。佢话空在人间走一场。意思即系话啦，出家好，出家人诵经拜佛。咁啊，祈求啊，消宿身多劫嘅业障啊，而期望于尽此一生咧，修行得到解脱。呢种咁样嘅福德啊，也只有出家人咧，先至可以享受得到，而做得到，其他人咧就唔容易啊，享受得到。如果咧系做得到啦，嗱，咁啊，讲咗咁多有关啊，所谓出家嘅。因缘以共呢是故事同埋嗰啲诗句，我未必一定得鼓励大家出家，但亦都可以讲呢，咁改正啊一般世俗人对出家人呢嗰种嘅错觉。例如今日香港或者台湾好多佛教医院、佛教学校、佛教嘅老人院或者乜嘢福利嘅机构啊，呢啲都系咧出家人，在敢于呢个今时今日呢个时代嘅环境啊，都系从呢个消极修行，只系自利之下，而加上啊呢个菩萨嘅心肠，亦都嘅度他，所谓福利社会啊。所谓消极就系对自己呢方面讲嘅，将来一切名利啊享受都可以放得下啦，咁可算系消极啦。但是積極呢方面就是多做啲福利社會嘅事情，或者多講經啊，與眾結化緣，令大眾有機會咧種下呢個佛法嘅善根啦。咁呢啲係出家人積極嘅工作，所以既消極於自利啊，而又積極於利他。你話一般人點可以做得到咧？ 所以对出家者呢应该要尊敬才对，所以三宝中最后一宝呢就是叫做生宝，生宝就是出家者，绝对就不是在家人，在家人不能称为生宝。今时今日很多都是这样，他又没有出家，但是他那种生活啊好像跟出家人这样的，要人家来供养啊，或者要人家来对他尊敬啊，亦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所谓社会环境如此啊。咁我哋咧真出家者，亦都啦冇多讲半句啦，也只有同台食饭啦。所谓各自修行，亦都说明真系一个出家人系唔容易。嗱，咁啊众就系大众。嗱，咁我哋明白，仲有一个道理同大家讲啊，众者呢如果一个出家人或者两个，即系多一个咧，都唔称为众。呢个众字咧。起码照戒律讲呢要三个出家人以上，咁在一个地方同住，咁共同呢做呢个无量佛法嘅事，咁称为佢哋众啦。不过当然呢就选一个所谓够资历咁够份量嘅做领导啦，做主持做个头啦，其他嘅就辅助啦，去无量佛法做呢个福利众生之事啦，咁样呢称为佢哋众。既然稱為眾，要幾個人以上叫做眾，當然有些法律，所以我們有一種叫六和眾，所謂新和同住，即是不要打架，新和嘛就可以同住，所以我們的規矩逢出家人打架照大廟，當然很少這樣的情況，但是人多的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麻煩的，每一個集團都有它本身的短處，咁當然亦都唔可以講話咧，冇呢啲咁嘅事發生。咁一有呢啲事嘅發生咧，唔論有理冇理，喐親手啊！普通話兩個都炒魷魚，我哋嘅術語兩個都要簽單，即係兩個都要改出三門。有理冇理都冇得傾啊！兩個人嘈就兩個人炒，三個人嘈就三個人炒，一定要做到一身和先至可以同住。第二口和就无争啦，即系呢个口大家同住之间唔可以讲东讲西啊，张三长李四短啊，咁搬弄是非得搞到成个争团咧，嗰啲是非多罗罗，咁亦都系要签单要打响板嘅，亦都唔可以噶。所以口和要大家咧供养，大家赞叹啊，所以经常讲个菩萨相见都敬如世尊啊。我哋每一个出家人都三坛大戒噶，受过其中有菩萨戒啊嘛。既然受过菩萨戒同住，大家相见啦，好似尊敬佛一样啊。你尊敬我，好似见佛一样咁样尊敬。我对住你呢，亦系如同尊敬佛一样咧，咁啊尊敬你。咁啊叫做身和，亦都口和啦。嗱，第三咧就心和。我哋大家咧都系一个出家众。同住一个地方啊，应该要为常住服务，要一心一意都要维护常住啊，唔好令到呢个常住咧系有所损坏。嗱，咁第四就戒王，大家都系受咁多条戒，南宗250条，即使你福报大，亦唔会少一条啊。即使你业障点样深，亦都唔会俾你加多一条。每一个人都是250条，那就戒和就同修啦。那第五个就见和同解啊，我哋同时见到出家最好嘅。你见到出家个好处，所以你咪出家咯。我见到出家个好处，所以我就出家啦。咁啊，100个人同住，100个人都系一齐见到出家呢个僧团个好处啊。咁就了解到啦，咁你咪出家咯。咁佢就见和同解啦。第六呢就是利和就同坤啦，这个利和呢在这个大众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丛林呢有关这个利字啊，亦都呢很严谨啊，拿这个打堂补佛，当然呢就很少钱的啫，咁少到都不可以给钱的，最零碎的钱以今日香港来讲都1蚊啦，有阵时呢1蚊都不值的，咁用什么代呢？派筹码， 咁啊，你每一個人嘅參加普泛，每人咧就派一條籌碼。咁呢條籌碼能夠買嘅乜嘢咧？庫房啊，買唔到咩嘢噶？咁我哋舊時咧，通常咧要念四堂普泛，即係四次啦。咁啊，先至咪有四支籌碼咯。咁啊，嗰四支籌碼大概可以買到一斤米粉。今日嘅面積啊，可以買到一斤米粉。咁啊，米粉你就買咗啦。咁啊，早唔能夠，就算你唔要菜啊，你只揾啲油炒下啩。你只要放幾多鹽啊，啲味道啊，呢個最起碼噶啦。咁啊，買油買鹽咧，仲要另外想辦法嘅。咁啊，表示咧，佢呢個利益咧係平等，唔會話嚇你啊一支啦，咁啊我啊俾個三支啦，唔會嘅。但有啲特殊，除非你係高級嘅職員，即係大嘅老前輩主持，咁樣咧有啲地方都例外會多啲，但係原則上咧，我哋出家人呢個利益咧係平等嘅。嗱，咁啊還有一種，例如我哋呢個廟好大，咁啊當年亦都好多，或者住一千人。例如天童寺常常住一千人噶，嗱咁啊普陀山最盛行嘅时候啊，全山住过六千几个出家人。好啦，咁如果假定有一个施主咧，佢又唔系好有钱喎，咁啊以今日嚟讲啊，买盒金山产一百个嘅，咁啊都要百零二百蚊啦。咁啊佢只系够买一箱嘅啫，一箱咪最埋九啊几百啊个，就算佢完全唔烂啦，新鲜啊，一啲都唔浪费啦，不过最多咪一百个。你話全山有六千幾個出家人，咁啊坐埋一齊念經，咁你點派啊？冇法子派喎，設都設唔到咁多啊！咁啊有辦法，咁啊揾夠一千杯水啊，咁啊將呢一箱金山橙咧，將個渣橙執埋，咁啊渣橙真係就和埋呢一千杯水嗰度攪勻佢，咁啊一千個人每人派一杯啊！咁啊，一千個人都嚐到啊！呢個金山橙嘅味道，即係橙汁一樣啦。當然啊，冇話三四個揸一杯橙汁咁濃啦。咁啊，總之個味道咧有啦。咁啊，無分彼此啦。咁啊，人人一杯，杯杯都係啊！呢百幾個橙嘅橙汁咧，將佢撈勻咗嘅。咁啊，佢利和同分咯。咁就唔會啊有偏差啊！你嗰杯就兩個揸嘅，我呢杯啦嚇。直情啊，连一个四分一边个都冇嘅，就唔会有咁嘅情出现。咁就出家人嘅生活，咁啊佢就利和啊就同分啦。嗱，咁啊六种和都啊做到啦，咁啊呢个团体咪和合啦。呢个团体就肯定咧唔会有打斗，肯定咧就唔会有是非嘅。咁就名为佢嘅众。所以我每一次啊，你哋边一个人中意皈依，咁啊同我有缘，我咪代表佛啊做呢个皈依礼啦。我哋皈依法，咁啊两足尊咧，你哋照念咧。皈依法离欲尊咧，你哋咪又照念咧。嗱，皈生众中尊啦，你咪又照念啦。但系未曾念之前，我特别将呢个三宝嘅道理讲下，就话说明呢个僧宝咧，唔系话啊你同边个法师有缘，咁啊佢帮你皈依啦。好似呢個咧，啊就係我嘅師傅啦，啊其他咧就唔係，絕對冇咁嘅理由。可以講咧係鄭重聲明，你皈依三寶之後，你見到任何嘅出家人都係你嘅師傅，你都要恭敬，都要供養，唔可以啊！好似呢個同我皈依嘅就係師傅，我對佢尊敬，其他嘅咧唔單唔尊敬啊，咁啊仲諸多個毀謗啊咁樣咧。搞事生非啊！你唔单求唔到福啊，你仲反为破坏呢个和合僧啊！呢个系地狱之恩啊！日后要堕于呢个地狱嘅果报。所以我哋咧皈三宝，见到一切出家人，唔单话唔可以得讲佢个坏处啊，你仲要对佢尊敬，到同于咧为自己啊受皈依呢个三个师傅一样咁尊敬。咁所以我哋对出家人一定咧要尊敬啊！你尊敬出家人系你自己个福报，你尊敬出家人咧都系你自己嘅善根啊！嗱，咁啊有一个问题，当然咧，所谓树大有枯枝，咁啊族大就有乞衣啊，好似姓陈、姓李、姓王嘅，望于我自己，我就真系小姓啊！ 如果以我呢个性啊，望于圣陈、圣李、圣王都冇得比啦。嗱，咁啊，圣陈、圣王、圣啊大圣啦，你可唔可以讲话奉嘅圣陈、圣李啊、圣王啊，嗰啲都大富翁啊、大资本家啦？唔可以，肯定冇咁嘅可能。咁啊，等于话总有几个系环境困难上叫黑食噶啦，冇理由所有乞衣都唔系圣陈、唔系圣王、唔系圣李，冇人咁讲呢句话。咁我哋可唔可以因为啊？一两个圣陈、圣李、圣王的困难乞食嘅，我哋就否定全部圣陈、圣李、圣王的人都是乞衣啦，唔可以，绝对咧，从事实、从因果嚟讲都系唔可以啦。所谓族大有乞衣喎，嗱咁啊，一棵树之大，好似啲榕树啊，好大噶，好密噶，佢总有一枝半枝嘅都枯嘅，我哋可唔可以话呢一两枝枯嘅？我哋就否定咗成棵榕树都系死嘅咧，唔可以噶。就出家人里边咧，亦都难免啦，有多少或者啦系有少少问题，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啊少少嘅人有问题咧，我就否定咗其他嗰啲高僧大德啊。你仍然都系要照佢对佢得供养，点解咧？我哋好简单，我哋250条街啊。如果望住你哋世俗人啊，你哋冇法子守嘅。咁啊，佢250条戒咧，少嗰啲轻嘅，或者嗰啲咧好平常嘅咧，佢少少咧有问题，呢啲咧都难可以咧避免嘅。但系主要啊，佢呢个重要嘅嗰啲根本戒啦，佢能够持得清清正正啊，等于话你自己做唔到，好似4条根本戒。唔殺生，唔偷盜，唔奸淫，唔妄語，加埋第五唔飲酒啊！我哋出家人應該做好多，但係世俗有幾多個做好多咧？你就係咁樣啊！你對佢就要尊敬，你對佢咧就應該咧要尊重啊！咁所以咧，我哋種種理由講出，因為出家者咧係人世間個福田，佢係能夠主持佛法啦，係化導人心嘅向善，佢就不求其。咁亦不求利啊，咁啊平平和和咁啊生活，而做佢咧呢个弘扬佛法嘅事业，我哋做唔到啦，所以我哋只有对佢咧系尊敬，对佢咧系尊重，咁就叫做大悲忧众啦。嗱，我哋平常嘅经典咧就系讲佛嘅悲忧常随众啊，常常跟住佛喺外边讲经闻法嘅咧，就系1250人区啊，好多经都系咁啊，但系呢处咧。就说到多得几倍了，就有8000个大悲忧众，你们只是翻译经典的人呢，就当时这个法会大众这个人数大略来到说出他说与8000大悲忧众，32000菩萨摩萨区，32000是数目，菩萨就是说一共的数目是有32000那么多的菩萨，而且呢啲菩萨咧就唔系嗰啲小菩萨喎，啊系呢个大菩萨啦，咁叫做摩萨，摩萨即系大菩萨。咁啊，32000个菩萨咧系属于佢个身份、佢个资历啊，唔系小菩萨，乃系大菩萨，就等于上文一句啊，论小乘弟子咧，8000个比丘咧唔系普通人，而系大比丘，即系具足呢个菩萨嘅心肠。自度度他啦，咁说话大比丘啦，所以始终32000个菩萨啦，唔系普通嘅菩萨，乃系摩诃萨啦，系大菩萨。嗱，咁啊菩萨，我哋根据佢呢个字面嚟嘅解释啦，凡系发菩提心，能够自利，以共咧系利人嘅，都名为叫做菩萨啦。嗱，但个比丘咧，而一定系出家。但是菩萨呢就不一定出家了，菩萨呢可以出家，咁亦都可以呢做居士受菩萨戒不出家，所以受菩萨戒的人呢可以出家的身份去受，咁亦可以呢在家居士的身份去受，咁受完戒之后啦，如果大家都不犯戒呀，咁大家都是菩萨啦，所以菩萨要尊敬呀，彼此呢要尊重。咁如果從佢呢個意思嚟講，就一定要自利，以共咧係利人，自度亦要度他，咁啊先至係叫做菩薩。 咁啊，菩萨亦都好多人错过噶。嗱，我哋中国咧立国以来，所谓盘古开天地啊，从呢个唐虞夏商周、战国、七国一路咁啊，至到啊，所谓唐宋元明清入民国以来，咁啊有五千几年嘅历史啊，即系有五千几年嘅文化啦。嗱，但系佛教从印度来中国，即系佛教即系外边嘅教，唔系我哋中国本身有噶，系外边响印度传入嚟嘅。咁不过两千几年嘅历史，嗱，咁啊两千几年以前啊，即系中国咧大概有二千五百年历史咁啦，先至有佛教。嗱，咁啊未有佛教以前嗰两千几年啊，咁我哋中国民间咧，咁亦都有人拜菩萨啦，不过佢所拜嘅菩萨，就唔系我哋佛教所讲嘅菩萨，啊，佢哋当时啊，例如土地啊，啊，用其他咧咩孙悟空啊、齐天大圣啊，咁啊嗰啲咧系佢哋当时呢个民间咧嗰种心里边咧所有嘅菩萨，啊，例如好似咩玉皇大帝啊，咁系当时呢个民间咧嗰种嘅菩萨。嗱，但系呢一种咧，如果严格嚟讲啊，就称为佢哋有福嘅鬼神，其实就唔系可以称为菩萨。所以演变到今日咧，好多嗰啲外教咧，佢就唔明白佛教呢个菩萨嘅意思啊。佢就将嗰啲咩孙悟空啊、马骝精啊，啊或者咩嘢土地公公啊，咁啊都捞埋佛教里边。佢就话佛教啲菩萨啦，即系拜偶像，或者拜木头、拜石头，所以呢种咧，咁啊亦系世俗人中嘅错误。咁啊，旧时就最甚啊，今日就好啲啦。今日好多嗰啲法师讲经啦，咁啊解释下菩萨嘅意思。如果有部分信佛嘅人咧，佢应该都明白。啊，但系好多人唔信佛噶嘛，佢仍然对呢个菩萨呢个意思啊，以共呢个理论咧，佢仍然系一无所知，仍然以为佛教咧都系拜呢个偶像，啊，好似咧系迷信，咁啊走个拜嚿石头，啊拜个木头啦，咁啊求佢加庇，所以呢种咧。他们不单是误解，亦都很多直接来毁谤佛教。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实质来讲，菩萨不是说真的迷挑木造，那就叫做菩萨了。没错，那亦都可以叫为菩萨，但是主要呢，还是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人道之中，我们行这个菩萨道，以这个慈悲心呢，所谓济人利物呢，以呢个慈悲心咧，为呢个社会谋福利啊！以呢个慈悲心啊，嚟到安顿啊呢个民心。咁啊，呢种咧利他而有自利嘅人啊，就名为佢嘅菩萨。唔论你咩嘢身份，虽受菩萨戒咧，唔一定系出家人啦，在家人都有。唔单话在家，甚至无畜生咧，都可以受菩萨戒。飞禽、走兽、海产都是畜生啦，就是我们人来望于它，天上的飞鸟、飞禽啦，啊，咁啊陆地的走兽啦，好似鸡鸡鸭鸭啊，亦同老虎啊、狮子啊，嗰啲都是陆上的走兽啦，亦同海里边的鱼虾的海产都可以受菩萨戒，乃至到鬼神啊都可以受菩萨戒，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定呢要分析。就是要淡解法师语，这都是梵网经里面，梵网经就是菩萨戒嘛，那么一切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那么尊贵的啦，普通人这个比较呢是差别的啦，乃至到变化人，乃至到鬼神畜类都尽得受菩萨戒，但是一定呢要解这个法师语，就等于你捉着猫来受菩萨戒啦，那么这只猫啊，它听不听得懂这个法师同他呢是说戒那种的理论呢，他知不知道戒同他受戒呢，那么就所分别者呢就是在这方面，所以说但解法师语都尽得受戒，等于说如果不解法师的语呢，你都不知道做什么，那这个戒体可不可以得到，就成一个问题了。不过呢，我们后来因为菩萨的慈悲啊，明知猫啊狗啊，你捉佢来，佢冇理由听得你讲菩萨戒嗰啲理论啦。咁啊，但系我哋咧就倚着呢个佛经，尤其是《楞严经》啊， 我哋所讲呢个六根中最猛利嘅就系呢个耳根。咁啊，佢虽然佢未必了解，又肯定唔了解啦，我哋菩萨嘅理论，但系我哋嘅心咧向住佢，我哋嘅心啊真系好至诚咁啊为眼前呢只猫呢只狗攞咗个畜嚟，系为佢哋受菩萨嘅说菩萨戒啊嘛。咁啊，无论佢懂唔懂啊，但系呢个音闻啊，我哋呢种嘅理论咧已经入咗佢呢个耳根啦。咁亦都令佢咧种下呢个佛法嘅种子。咁啊，佢呢个法式田庄里边有呢个佛法嘅种子啊，咁佢日后生生世世咧，咁佢有智慧人咧，亦都可以以呢个佛法嘅种子咧而得人生咧去修行。所以我哋秉住呢啲咁嘅道理咧，就算系猫啊狗啊，我哋都为佢说声皈依，我哋都为佢咧受菩萨戒，咁啊希望佢咧种下呢个善根啦。咁所以戒经啊、梵网经亦都讲啦，如果我走出外边，去到某一个地方，如果见到嗰啲猫啊、牛啊、狗啊，我哋一方面见到佢，一方面个心就同佢皈依啦，皈依化、皈依化、皈依啦，就同佢受皈依。因为咧，佢即使听唔到，我哋个心都话向住佢，系同佢做呢件事啦嘛，所以我哋要为佢皈依啊，咁啊愿佢咧得到呢个三皈依咧嗰种嘅善根。咁啊，以此善根咧，从今日生生世世脱离呢个速度啊，而得翻人生扶持佛法依法修行，呢个系我哋行菩萨道者嘅心愿。所以咁样咧就叫做菩萨啦。啊，出家可以为菩萨，在家可以为菩萨，但系在家你唔剃头咧，唔受比丘戒咧，就绝对唔可以称为一个出家人。嗱，咁啊，所以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咁啊，既然我哋从理论上，意思里面讲，实际做到的就是要自利利他，理论和实际做到，那我们做到就可以，那我们为什么要拜菩萨呢？每一个佛堂都要塑到有佛像，无论什么质地，或者瓦的，或者木的，或者铁的，或者铜，或者金的，都可以，有钱可以做金佛，那我们为什么要拜他呢？其实这种呢，很多的外教都是用这样东西来到是抽称我们，其实呢我们都是表示对他呢一种的尊敬。那么这种理论呢也都很多下的。那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乡下问长呼吁呢下个星期六呢继续呢再讲。